你上沙漠给我挖个大运河我看看啊，它得水文地理水到渠成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归西疗法缓呼缓吸，来，从中医角度讲叫调节心脏和肺脏，是吧？心五行属火，火是干什么的？火是发散，怎么发散？蓄暖全身，啊，为全身搞奉献。但你别太火了，是吧？你别过火了，啊，太火了，过火了，就成了欲火。啊，所以我们讲人要有欲望，不要灭人欲，是吧？人有欲望，人才能活，是吧？社会才能发展，才能进步，是吧？现在好多人活得没意思，啊，你想吃什么呢？没意思，啊，你想玩什么呢？没意思，是吧？你想去哪儿啊？想做什么呢？没意思，好。抑郁症前兆，是不是啊？人最本能的欲望，食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食欲，是吧？回过头来呢，哎，你那个心火比较旺的时候，哎，人这欲望就过剩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见什么呢都想吃，是吧？拿起筷子碗就放不下，老吃不够，是吧？哎，你就要节制这个欲望。不然怎么的了啊，过食肥甘足生大丁啊，你把握不住这食的欲望，好，糖尿病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就愿意看电影，是吧？现在网络发达，是吧？影院的院线也老更新，我电影院我一场接一场看，是吧？好了啊，则目盲啊，久视伤肝血啊，是吧？我们是别说你看电影了，你工作在电脑前一个小时，哎，你要休息个十几二十分钟，哎，你不然的话，那眼睛的肝血提前耗尽，啊，五色令人目盲，是不是？哎，还有吗？还有那听音乐是这样的，是吧？啊，人都喜欢听好的声音，啊，那。耳麦就不离耳朵了，天天音乐，天天音乐，提前耳聋，提前尿频，提前肾亏，是吧？人为什么老了就耳聋了？耳朵一聋，为什么前列腺肥大，尿就频了？您肾开窍于耳，思二便，主髓纳气，长一身之阴阳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人的欲啊，不能过。你纵了这个欲，你放纵了这个欲，你耗散的就是人的精血，是吧？你体内的气血耗尽了，你那就短命呗。哎，所以中国人不是灭欲，哎，要节，哎，节制，适当的节制。而这欲之根从哪儿来啊？是吧？那成语说叫欲火焚身，是吧？哎，那欲都是从心脏那儿来的。人的一切的欲望皆由啊心火而生。哎，所以我们做归西疗法，哎，俺怎么发现那个烦躁，是吧？焦虑、失眠、上火，哎，这心的欲火原来就是脾气不好，逮谁想骂谁，怎么平静了？你看你吃药不管坏脾气吧，哎，你做这归西，是吧？你做这个什么呢？心肺相调的这个调息的方法，哎，解决了。那反过来呢？那些没欲望的人，是吧？天天抑郁症、自闭症，天天嚷嚷没意思的人，哎，通过归息，哎，反而把心脏的小火苗给撩拨起来了。哎，那么当然了，说，啊，我们通过外界。啊，通过这个缓呼缓吸调了息，你内部的叫物质是第一性的，是吧？你那心就是低血压、贫血，你那心都快活不起了，你光靠这归息它也不成， 是吧？所以说你看那个养心神嘛，养心神补补肝血，我给大家讲过当归生姜羊肉汤，是吧？你包括说我们给大家讲了大补元气的人参，是吧？啊，生津止渴脸虚汗的五味子，哎，这都是来养心神的。啊，这是归西疗法养的心和肺的调和。啊，心属火，肺属金，火旺则克金，对不对？反过头来呢，哦，你把金气调起来，是吧？肺金足了，这金气它能生水，是吧？你说我灭火，我不能拿金去灭，但不要紧啊，我打不过你不要紧，嘿嘿，有儿子给我报仇雪恨，哈哈，是这中国人的智慧啊，我不打你啊，你等着吧，等我儿子收拾你。哎，你看这个金把肺金养足啊，吃点虫草啊，吃点百合呀、啊、吃点这个什么呢，藕啊，雪梨呀、啊、哎，把这肺气补足了啊，肺金一足则生肾水啊，我不打你，哎，我儿子，你见着我儿子你就哆嗦了啊，肾水一足来滋润这个心阴，哎，把火就灭了啊。我一说火灭好多人害怕了啊，不是把心火给灭了，是把那个欲火过强的火给它抑制掉。所以中医讲生克，生克一说生大家都爱听啊，一说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我是火，你是水，你克我，咱俩不能一起工作，不对啊，迷信。什么叫克？克是互补，啊，克是互补，啊，你看一个人这个很外向的、很兴奋的、很嘎不溜丢脆的人，哎，你结交朋友，你不要老和你交一样风风火火的，哎，你交一个内敛的，啊，城府的。是不是啊？哎，或者这个人呢，慢性子，哎，思量周全的。好，你两个人性格互补，你做事业呀、啊，啊，你包括这个人这个家庭婚姻呢、啊，你包括学习呀、啊，哎，他就平和了，啊，这是给大家讲了一个归西疗法，养的是心、肺、肾三脏。那么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呢，啊，你看我们喘气儿，通过呼吸的节律影响心率，影响神经的兴奋性，影响肺的换气，影响全身汗毛孔，是不是啊？全身那个皮肤末梢神经的紧张和抑制，把它的节律调到一个很平和的一个点位上，哎，哎，让人实现什么呢？阴阳平衡啊，五脏平衡。那么这个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，你是一听很复杂，是不是很复杂啊？他怎么来做，是不是他的好处我们放后面说啊。哎，我们讲那个俗话怎么说，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，是吧？我们不能说，哎呀，我这个西瓜甜嘛，你快来买我这个西瓜，吃我这个西瓜。哎，我们先告诉你这个西瓜怎么种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西瓜怎么吃？啊，回过头来，哎，你会做了，你在做的过程当中，哦，你知道了，哎呦，这西瓜清热利尿，是不是啊？夏天常吃西瓜不得尿道炎，是吧？冬天呢？冬天你甭吃西瓜了，为什么呢？冬天大雪豪天的，是吧？你家这儿不产西瓜，你从那个南方你弄个西瓜吃，怎么着？哎，它水土不服，你反而寒气还容易拉肚子。那你说我正巧啊，我这个冬天我到南方去旅游了，啊，你从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一架飞到三亚了，你到那儿你就吃点当地的水果。不然的话你到那儿你一下上火你就会得别的病，这是时空上的水土不服。那你说我家现在在北方，外边冰天雪地， 我冬天我不出门，我们家那个暖气烧得好啊，屋里都27度，老出虚汗哦，你适当的哎浅藏辄止，是不是啊？打个比方，你一个月你吃个啊一回两回的西瓜去去虚火可以利利尿啊，你不能说我一个月好家伙半个月天天吃西瓜也不行啊。小孩偏食营养不良发育不好，你大人偏食更得病啊，更得病。咱把这个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的这个方法细节给大家说了，是吧？叩齿就是咬紧牙关，是吧？那个咬紧牙关的时候大家注意，人要咬牙是咀嚼肌痉挛收缩咬紧，是吧？你产生全身的反射是怎么的？哎，攥拳啊，攥拳，甚至什么呢？哎，腿的肌肉一收缩怎么的？哎，我还把脚点起来了。哦，你再点起脚，两个腿的肌肉在紧张收敛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那个括腰肌，哎，肛门那括腰肌也收缩了。哎，你看这就是这个养生是吧？调息方法的头半步，叫叩齿，牙关紧咬。提肛，哎，提肛，哎，同时什么呢？把脚也抬起来，哎，那后半步呢？后半步叫吞津咽液法。说哪来的津液呀？哎，胃由源头活水来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，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、骨碎补提取物、补骨脂提取物、银阳藿提取物、碳酸钙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给大家说了这个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的头半部分方法的细节，是不是啊？这叫什么？哦，这叫收啊，收。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啊，收啊。秋天主收敛，冬天主封藏，是吧？你包括那个农村，是吧？哎，秋季大丰收了啊，有收苞米的，有收黄豆的，你收它干什么呢？啊，有二道贩子啊，我是低价收进来高价卖出去啊，赚钱，这叫赚钱。那还有呢，还有的就是工厂了，是吧？工厂，是吧？粮食加工厂，我把粮食收进来，哎，我加工，是吧？这苞米我是加工成苞米面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还是康乐果，你这个大豆，是吧？我是把它加工成大豆油，是吧？我还是给它送那个药厂提纯那个大豆异黄酮，给女同志保健更年期，哎，一张一弛，文武之道，收敛，收和敛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和发，哎，所以生命是在运转的，大自然是在运转的。是吧？世界金融奖，这个钱也是在运转的，是不是啊？说一切都是在动，啊，都在动。那么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的头半部分是收，后半部分是放。啊，牙关紧咬，是吧？双腿肌肉紧张，肛门、叩腰肌收缩。包括人的脚都点起来了，感觉全身的气都提起来了。啊，收。通过这个收的动作，你有没有产生一个叫生理反射呀？你收来什么了？啊，你收来苞米了还是收来大豆了？有的人说我收来了。啊，我收来了满嘴的金金玉液。哎。 这就是健康的人。而我们通过这个什么呢，哎，身体的相应的动作，这个动作的产生是需要肌肉，是不是啊，韧带、神经、血管、淋巴，你全身它得配合才有这个运动，是吧？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肌肉运动，全身肌肉运动最复杂的地儿在哪儿？都说心灵手巧，哎，这手可太巧了，我告诉你，人最巧的不是手，是人那张脸，是吧？所以哪怕是一个微笑，是吧，哪怕是一个愤怒，你的脸上都得调动几十块上百块的表情肌的运动，那了不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什么叫艺术人生啊，我告诉你，那著名演员这些电影明星那一张脸上的肌肉，他的运动，他的表情变化就够好多人研究大半辈子，是吧？所以什么叫隔行如隔山呢？那么回过头来呢，有了这个收，口腔津液自然来，它为什么会自然来？哎，你看我这人就愿意刨根问底。好，哎，在这儿把五液给大家说说，是吧？首先就是这唾液，是吧？好多人说，哎呦，我口干呐，徐老师，我口干，你给我方法。我说好，是吧？到那个早市，是不是啊？现在还方便，家里有儿子闺女上网互联网，你什么淘宝啊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买点那个酸梅，是吧？最好买点那个乌梅。哎，什么叫乌梅？黑色的啊，黑色，黑入肾经啊，它都是自然发酵的啊，不是拿墨水染的啊。哎，黑入肾。哎，哎呀，徐老师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了。我说怎么的了？哎，你刚说完我这口干怎么就缓解了，是吧？我说这不是我发明的，这是曹操。呵呵，曹操自古就有望梅止渴的典故传说呀，是吧？你望梅就止渴，你再吃点你看的，哎，更生津啊，更生津。所以口腔干燥啊，那个干燥综合症的来找我，哎呀，我干燥综合症，我吃激素吃了大半年了，是吧？我说你干燥，为什么干？津液不足，是吧？津液的这个叫总头领，那就在肾那儿呢啊。肾主水嘛，你一切津液都离不开这水啊，离不开这水液。我说你先吃点乌梅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或者我们喝点什么五味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都是生津止渴东西。哎，酸味的啊，酸味的啊。你看说着说着，收音机前好多身体好的听众朋友是不是开始咽那个唾液了？多嘛，有的就不懂文化给吐扔了，浪费啊，浪费，是吧？你在那个韩国，在日本，是吧？你包括那台湾，你知道买那酵素一瓶一瓶啊，人工那个发酵制成那酵素一瓶，好家伙，上千块，几百块，上千块，是吧？你算吧，你吐掉一口唾液，你就相当于吐掉了半瓶的什么天然的酵素啊。酵素是个舶来词啊，发酵而产生的物质啊。而实际上呢，哎，它的这个科学名词就是一个字，叫酶啊，生物酶啊。而人吃酵素更多吃的都是酵素当中促消化的酶。说别的酶不行吗？不行。你看胰岛素是酶，你搁嘴里喝我看看。哎，酶它都是蛋白质啊。哎，到胃肠内被消化掉了，酶被破坏了。啊，所以好多酶口服是没有效果的。啊，而口服有用的这些酶，它多半都是促消化的，消化酵解的消化酶，是吧？所以你把唾液吐扔了，你就等于吐了半瓶酵素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唾液要分小口给它咽下去，是吧？唾为肾之液，肾精足则唾液是胃有源头活水来。有没有源头啊？你说不知道，不知道是你不知道的。今儿我告诉你啊，肾啊，肾水就是它的源头，这叫唾为肾之液啊。 你看呢，这个中医啊，它分东西分得很有趣儿，是吧？你平时口干不干呢？晚上睡觉口干不干呢？是吧？哎，我给大家讲了，是吧？你那泉水搁地底下能冒出来，你要知道它的根源是地底下有岩浆。为什么叫温泉？温泉呢？它得地底下有一股火的能量，火在水下，水如喷泉，是吧？你光想有唾液，你真以为哦，我肾经有水就够了吗？不对，你还得有肾阳。哎，你得有鼓动的力量。所以说，你手脚发凉的人，你不用琢磨，你嘴里边没唾液，为什么？你是肾精足，但你肾的阳气没有火，你照样唾液上不到嘴上来。这样的人不但没有唾液，还怕冷，啊，还怕冷。哎，所以说你看，中医把那个药，人参呐，把人参这个药材，国家给它归到了食品的范畴，啊，是让人们都拿这个人参当大萝卜炒菜吃吗？啊，不是，哎，就是让大家把这个药食同源，人参的作用叫生津止渴，消除它的畏惧感，啊，不是病倒了。活不成了，毒参汤给你救命。哎，你那个阳气不足，手脚发凉，一琢磨没唾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肾的阳气不足，不能生津止渴。还有那个人，哎呀，我没唾液，嘴干，我干喝水都不解渴，是因为你不能生津。不能生津怎么办？生津止渴，哎，用人参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这是学中医你要知道的东西。午夜呀，因为咱们那个今儿要说叩齿提肛吞津咽液之法，是吧？其实我只讲一个唾液就够，但是我为什么要讲午夜呢？哎，因为我们这个体系啊，我们这个养生体系四季养生五行疗法，午夜知道了一个唾为肾之液，还有吗？还有啊，哈喇子。哎，哈喇子，你吃饭香不香啊？啊，你今天有没有胃口啊？啊，有的人说啊，我吃麻辣烫有胃口，你别给我提麻辣烫。我告诉大家啊，中国人讲叫腰食同源，说你这食物吃好了，食疗吃好了，它能起到药的除病的作用。那么同样这句话反推也成立。你这个食物没吃好，就是吃毒药得病的